像在梦里遇见你，你的眼睛像闪亮星星，吸引我所有的注意，我不想清醒，做好准备深深呼吸，想要陪你爬到山顶，陪你看最美的夜景，想逗你开心、哦、一起走一起走，再远也不会忧愁，牵着手牵着手，带你去宇宙遨游，给你所有最好的，轻轻说声 I love you， 一起走一起走，把你拥抱在怀中，牵着手牵着手，我会陪伴你左右，时间定格这一刻，轻轻对你说 I love you。 光色下飞扬起的金色，你侧过头微笑望着我，感谢青春让我们把最美的记得，就这样耀眼的围坐，日出到日落又